好，嚟到2013年9月8日嘅经会天下啦。咁啊，落完啊几日雨啦，啊上个礼拜，今个礼拜咁天色都几好，同埋入秋啦开始吓、啊。一样啦，喺录音室入边咧有我啦，大卫啦吓、啊，有杜比啦，啊、安东尼同埋有亨利嘅，系啦， 大家好。 咁啊，当然啦，第一节啊都系吓、啊、回顾翻啊上个礼拜嗰个咁嘅会试嘅情况先啦吓。啊咁其实上个礼拜都有啲数据系出咗嚟㗎喎，譬如中国嗰个 PMI 嗰个数据啦，但係都好似做好喎，系咪 啊，如果以数据嚟讲呢，中国上个礼拜出嘅几个数据啦，包括即係自己本身官方嘅制造业 PMI 啦，非制造业嘅 PMI 啦，甚至乎即係唔系官方嘅，即係汇丰嘅制造业 PMI 同埋服务业 PMI 啦、 嗯、 其实几个数据都全部都系向好嘅。咁、嗯啊、譬如话以嗰、那个啊，汇丰嗰个咩嚟计啦？就系、是、汇丰个啊制造 PMI 嚟计啦。 嗯。 啊，喺七月嘅时候都仲系47.7，系11个月低位嘅。咁但系上个即系八月嘅时候咧，忽然间弹翻上去50.3，啊，去到50.1。 50.1。 50.1。啊，咁忽然间去到个翻个扩张区嘅，咁所以咧啊，令到嗰个市场咧对中国嘅信心咧，其实大咗好多。啊，咁而佢嗰、那个啊官方嗰个制造业 PMI 咧，更加系升到上去51咧，其实系16个月高位嚟嘅。嗱、啊，咁、嗯、变咗就系话，大家对于中国嗰个经济嗰个即系忧虑咧，啊，其实舒缓咗，亦都造就咗咧，就系话喺一踏入啊礼拜一嘅时候，上个礼拜一嘅时候咧，啊，其实澳洲纸啊，即系呢啲同中国嘅经济息息相关嘅货币咧，啊，其实已经系偏强噶啦。 即係除咗呢個中國 PMI 啦嚇，咁、那個服務業指數都係 OK。咁其實呢扎數據除咗顯示嗰、那個中國個經濟都係比較好嘅時候，咁會唔會仲有啲係點講咧？即係大家開始啲資金回流翻去中國咧咁樣。 啊嗱，資金就唔會流去中國嘅，因為最主要嚟講就係話，而家大家都講緊就係話新興市場撤資啊，因為美國嗰、那個。tapering 啦，即系叫做退市啦。 嗯， 啊，大家都预期咗咧，就系话会喺啊九月，即系17、18号呢两日嗰个议息会议里面咧，就会落实噶啦。啊，咁而由阿伯南克喺5月开始讲 tapering 呢一样嘢之后咧、嗯，其实个新兴市场咧就已经系非常之动荡啦。咁我哋亦都讲过啦，上个礼拜啊，譬如话好似印尼股市咧，就比较起。啊，四月嘅时候都仲系喺好高位啊，但系呢2-3个月咧，其实已经跌咗 20% 以上、 嗯、 啊。咁而印度嚟讲咧，就第二惨啦。咁而佢个货币卢比咧，亦都系不断咁创新低嘅，即系对美元嚟讲， 跌咗 25% 左右系嘛？ 系啊，咁所以其实而家好多印度嗰啲咧啊，即系银行啊嗰啲，其实都喺度嗌救命啊，因为佢哋有好多啊窿啊嗰啲咧，其实系用个美金去支付嘅。咁但係而家佢嗰個盧比呢，即係本身嘅貨幣呢跌咗 25% 呢，就令到佢哋叫苦連天啦，即係變咗你要還錢嘅時候呢，即係到期還錢嘅時候呢，嗰啲嗰個成本呢其實貴咗好多好多。 咁、嗯、上個星期亦都有多間央行都有呢個意識啦，但係都全部維持不變喎、 啊。其實呢個預期之中㗎啦，你無論係澳洲央行、加拿大央行啊，英伦银行同欧洲央行全部都系维持个息率不变，咁其实呢样嘢大家都预咗噶啦，咁所以啊，反而咧就系话咩咧，就系佢哋对于个息率前瞻嗰度咧有冇任何嘅提示或者启示咧，咁呢样先至系市场最关心嘅。咁而澳洲纸咧，其实上个礼拜初嘅时候咧，已经明显见到有个强劲嘅啊势头喺度。最主要嚟讲，除咗中国嘅数据好之外咧，就话澳洲央行喺禮拜二議息嘅時候呢，啊佢啊除咗一如預期咁話啊即係維持息率不變之外呢，咁其實佢亦都冇提示或者暗示到將會喺幾時會繼進一步減息嘅、 嗯。 因為其實個市場都仲認為呢，就係話澳洲係應該係會減息，而佢啊喺呢一次嘅議息會議裏面冇提到嘅時候呢，啊咁亦都大家亦都相信就係話佢就算減息呢，都可能未必係短期之內嘅事，咁起碼嚟講可能係會係啊今年嘅12月，甚至乎會係明年啊2月先至會出現，即係佢呢個減息。咁、嗯、啊再加上一樣嘢呢，就係、是、話有個 Euro 對澳洲紙嘅拆倉，啊好明顯見到嘅就係話即係啊喺你澳洲紙6月減息之後呢， 啊，佢咪跌穿咗一寸美啊，即系对美金嚟讲跌穿咗一寸嘅。 系 啊，咁而期间嚟讲咧，就到八月嘅时候咧，佢一路系咁落嘅，由跌穿一寸开始咧，就好似冧山泥咁，一路一关一关咁破，甚至乎咧过去十年嘅波幅咧，94至110咧，佢都破埋。咁所以我哋其实已经喺呢度讲就系话去。啊！跌穿咗嗰个94之后咧，其实嗰个技术走势咧系非常非常之差嘅。 嗯 啊，咁佢最低嚟讲就曾经落过去，即系90都叫做穿过啦。咁而期间咧啊，有样嘢令到个澳洲弱势咧推波，即系澳洲之弱势推波助澜咧，就系、是、个交叉盘。咁好明显，如果我睇翻个图表嚟讲咧，啊可以见到就系话啊 Euro Aux 即系话欧元对澳洲纸嗰个交叉盘咧。是不断咁直线上升嘅，啊，咁、 哦、 但系近期嚟讲，即系踏入呢个礼拜初嚟讲咧，好明显见到咧就系话已经好，可能啲人已经系收够臭啦，啊，咁变咗就系话个 Euro Aux 咧，啊，开始拆仓，咁变咗我，所以我见到咧就系话以上个礼拜外汇市场嘅走势嚟讲咧，啊，主要货币嚟讲咧，澳洲啊个 Euro 咧系零零舍舍弱嘅。嗱，咁而个澳洲纸咧零零舍舍强嘅，成个礼拜嚟讲咧个 Euro 系跌咗 0.3%， 即系对个美金， 即系唱翻澳洲纸多啲。 而对嗰、那个啊澳洲纸对美金嚟讲咧，系升咗 3.2%。 哦， 其实一个礼拜升 3.2%， 其实都好劲噶啦。你谂下就系话，如果以前个礼拜啊澳洲纸嘅收市咧，都系喺啊89楼下894嘅零点。 嗯， 啊。咁而上个礼拜收市嘅时候咧，就曾经啊、已经收喺 0.9174， 即系其实升咗3个美仙，咁上下啊。咁其实呢个波幅嚟讲都系几惊人嘅。咁啊，如果以个 Euro 嚟讲咧，就其实佢另外一个弱势咧，就系、是、话对英镑嗰方面嘅交叉盘 系 啊，因为其实以一种咁 active 嘅，即系咁活跃嘅货币嚟讲咧，啊去。好多時都會繞個美元喺交叉盤嗰度咧，就上上落落嘅。咁 Euro Aux 係其中一個啦，啊 Euro 磅啊更加係活躍，因為呢一個交叉盤嚟講咧，喺外匯市場嚟講係相對活躍嘅。咁而上個禮拜我見到就係話個澳洲紙同個磅嘅走勢咧，啊個磅係明顯勝出唔止一籌嘅。咁 即係大家都係 係冇錯啦。咁 澳洲紙就唔係沽呢個 Euro， 沽 Euro 買磅 係啦。 咁、啊、所以其實個磅咧都有接近1% 升幅，即、就、係、是、對個美金。咁而個美金上個禮拜仍然能夠維持到上升，即、就、係、是、我所講嘅美匯指數，其實最主要嚟講咧就係話佢佔50%嘅 Euro 同埋佔啊10%嘅 Yen。 嗯 啊，都去即系、就是、对呢两只 currency 都系上升，所以先至令到个美汇指数咧系由前周收市嘅时候咧就82.07啊，升到上个礼拜咧就82.26啊，82.216啊，咁而期间嚟讲咧就嗰个美汇指数亦都曾经见过就系7个礼拜新高嘅就系82.615嘅，咁其实我见到就系话啊嗰、那个我个汇市咧。啊，上个礼拜分开两橛嘅，就零零舍舍弱嘅咧，就系、是、个 Euro 同埋嗰个 Yen 吓、啊，咁即系啊，仲有就系瑞朗啦，因为瑞朗好多时都系会跟住嗰、那个啊 Euro 走嘅，冇错啦，因为 Euro 对瑞朗嚟讲，佢呢个交叉盘其实啊，瑞士央行已经 set 咗底线喺度咧，就系话1.2系唔穿得嘅。 嗯， 咁、啊、所以个 Euro 好多时咧就系话个瑞朗咧，好多时个 Euro 弱嘅时候咧，个瑞朗都系会跟住弱嘅。 嗯， 咁、啊、而上个礼拜另外一个因素点啊，即系个美金系先跌后升嘅，其另外一个因素啦，啊就系、是、话叙利亚嘅问题啦，因为其实到咗礼拜日嘅时候，即系上个啊前个礼拜上个礼拜日啦，啊其实我哋做节目之后咧，啊有段消息出咗咧，就系、是、话奥巴马咧会将攻唔攻打，即系对唔对啊叙利亚采取军事行动呢一个啊决定权咧，啊就交由国会去表决。 啊， 咁、 嗯、 而国会嚟讲咧，系9月9号，即系听日礼拜一先至开始复会嘅。啊，咁变咗就系话，起码喺呢一个啦，喺上个礼拜成个礼拜嚟讲咧，美国系唔会走去攻打叙利亚嘅。 系， 咁系啦，冇错。咁所以就变咗就系咩咧？所以就变咗咧，就话美金又变咗好似弱弱地啦。啊，更加弱嘅咧，就系、是、有避险作用嘅啊，两大货币，一个咧就系 yen， 一个咧就系瑞郎。 嗯。 啊，咁呢个就系我哋要点解要知道点解 呢三隻貨幣係零零舍舍弱嘅原因， 即係政治對呢個匯率都係非常大嘅影響嘅。 不過講開政治，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啱啱喺呢個聖彼得堡咧開完嘅呢個 G20 高峰會咧嚇，咁咧呢個普京啊，俄羅斯嘅頭頭啊，就話咧，若然美國進攻啊，攻打呢個敍利亞咧，俄國必援助軍援呢個敍利亞嘅。咁、哦、令到咧啊呢、這个因素一抛出咧，令到真系战争发生嘅可能咧，机会系细咗嘅。 即系呢个系对冲嘅国家嚟噶， 系对冲，讲明我撑你噶啦，叙利亚， 即系变咗就系话美国仲会唔会话一意孤行走去炸啊咩咧？ 即系法国系睇美国 叙利亚 炸叙利亚咧啊？咁会唔会话因为苏联呢一句说话而咩咧？而令到嗰个机会减弱咗咧？其实呢样嘢大家都要谂下咯，因为其实美国咧啊。个国会嗰度咧，其实已经系大致上系透露咗口风啦，就系话会支持，即系包括就系话咩咧？包括就系话众议院两大领袖啦，就一个咧就系博纳啦，另一个咧就麦凯恩啦，即系曾经参选过美国，冇错，共和党系啦， 鹰派人士， 全部都系揸住 咁率先表态支持奥巴马。呢、这个依、这个袭空袭嗰个叙利亚， 而就算系参议院嗰边咧，参议院嗰个领袖即系阿佩洛西咧，啊，即系 民主党 曾经阿保尔森向佢下跪嗰个咧，唔系求婚，咁佢亦都系咩嘅，亦都讲就系话会支持啊奥巴马攻打叙利亚嘅，因为啊如果佢哋嘅睇法咧就系话如果。敘利亞真係用毒氣去殺害平民嘅話，即係用一個化學武器去殺害平民嘅話咧，啊咁而大家都唔對佢採取任何行動嘅話咧，就會縱容咗其他個國家都會咁樣做， 有違普世價值啦、可以話。 冇錯啦， 做世界警察。 咁甚至乎咧，就美國如果真正要攻打敘利亞嚟講咧，佢都唔使咩成本，因為其實有好多阿拉伯國家，譬如包括沙特呢啲咧，就已經應承咗，就係話你用幾多錢走去打敘利亞咧。啊！我会喺经济上支持你。 以沙特转咗态， 哇！仲有一个因素嘅， 虽然都系 啊，佢系美国民国，系咪？佢一定支持美国 嘅。都系咪太支持？ 咪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伊朗咧同埋叙利亚本身咧都系什叶派嘅。呢、个仲回教嗰两大派，一个什叶派，一个逊尼派啊嘛。咁呢个沙特阿拉伯咧系逊尼派，咁佢两派之间嘅斗咧系好劲嘅。 讲返上个礼拜嗰个会事啦，咁其实仲有一样嘢呢係影响到会事呢，就係话美国嘅知识即係个腰啦，个债息啦，咁而喺上个礼拜四嚟讲呢，曾经美国嘅十年腰呢，十年嘅知识呢係升穿个三厘嘅，见个 3.005% 嘅。咁呢个就係2008年以嚟首第一次呢就升到去呢个水平。咁而實際上喺之前呢美國嗰個兩年個債息呢亦都已經係咩㗎喇，禮拜四已經係上到去 0.5%， 係兩年新高嘅。咁我哋知道就係話其實除咗基本因素之外呢，個息差因素呢亦都會係影響嗰個資金流向嘅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咁譬如話好似日本咁一路都係低息，如果你美國嗰邊你譬如話十年個腰係去到三厘嚟講呢，是明零零舍舍高过日本嗰个是两厘有多的。咁呢个对于日本嗰、那个即是追求返去个回报嘅资金嚟讲呢其实是相当吸引嘅。咁而日元嚟讲呢就喺亦都日元系好即是嗰个走势其实亦都系好受嗰个美国同埋日本嗰两年腰嘅影响，即是短嗰方面。因为你譬如话你 long 啊，或者即是你长一个多得 yen 或者短多得 yen 咁，你比息同埋嗰个即係你比嘅息系几多啊，咁其实即係亦都系咩啦，咁点解一路嚟讲澳洲至都系会有咁嘅支持呢，其实亦都系因为澳洲呢一路嚟讲都系用一个高息嘅政策，就算而家佢已经减到内两厘半啦佢个息率，咁但系相比起即係你譬如话美国嘅 0.25% 啊，即係0至 0.25% 欧洲同欧元区同埋英国嘅 0.5% 或者是加拿大的 1% 啊，咁即係你都仲係有好顯著嘅息差優勢，所以個澳洲指雖然我哋係睇得淡啊，即係但係呢如果你落到嚟0.8幾呢啲位置，即係0.9留下呢，其實都已經唔建議話真係太淡，即係唔建議話走去追。咁我哋亦都上個禮拜亦都講過啦，就係話其實商品貨幣比較難預測啲。 即係要話上個禮拜即係啊個商品貨幣呢啊亦都好零零舍舍呢就係話三大商品貨幣包括就係話啊澳洲紙啦 紐 紙啦同埋加紙啦 係 全部都係有好表現上個禮拜全部都升嘅。 嗯、啊，安东尼啊，请教下你啦，咁就你系专家，喂我讲吓，咪真系真系专家嚟嘅。如果我哋咧嗱，将呢个银纸比喻作为一只猫，一头猫 cat， 另外咧啲息率咧就比喻咧系一啲一只老鼠 啊，老鼠 啊，即系冇猫咧就唔捉老鼠嘅。你可以比喻系一只鱼，一条鱼啦，系咪啊？系咪啲猫一闻到啦边度有老鼠咧？老鼠肉啊，边度有鱼肉啊，有鲜鱼食咧，就扑到过去嘅咧。 嗯，喺外汇市场嚟讲咧，就好多时咧啊，高息咧系几吸引嘅，即系，但系咧你太高息咧，亦都唔系一件好事。嗱，因为你太高息嘅原因咧，就可能就系嗰笪地方嘅经济有问题啦，你需要用一个超高息去留住啲资金啦， 索实啲资金， 即系防止啲资金流走。啊，咁所以其实如果你譬如话好似一个发达国家嚟讲咧，你譬如澳洲纸，咁你譬如话用嗰个高息，咁我觉得就系、是、啊，如果喺冇明显方向之下咧，就可能会真系会有资金咧就拍入去啲高息嘅货币。 嗯， 咁但系 入两啖先啦。 但系如果你系新兴市场嗰啲咧， 譬如我哋嘅祖国咁样咧吓。 其实我系祖国都唔系话真系太高息啦，你唔好唔记得。 唔系相对香港 嗰阵时，比香港高息啊， 你津巴布韦啊，或者系而家嘅巴西啊，啊印度啊呢啲咁，其实佢都系需要用一个高息去留住啲资金嘅。 嗯。 啊，咁但系呢啲经济往往就出现问题。如果你因为贪高息，啊呢只猫系为咗即系为咗啲为咗条鱼啊，或者为咗只老鼠而扑埋佢嘅话咧，随时冚亲个鼻。 咁即係话呢做猫呢都要有智慧，有此鱼可食就彼鱼不可食，此鼠可捉就彼鼠不可捉，係咪咁解 啊？冇错啦，即係大家都要咩啦，即係唔好一味贪高息啦，因为啊息率系吸引，但系有时呢啊分 即系里面有毒嘅， 偷鸡到啊蚀渣米， 食死只猫啊，食死只猫。 咁啱讲个 yen 呢，个 yen 嘅情况都系比较弱。 嗱、那個 yen 嚟講咧，就最主要嚟講，就係大家都一致一路嚟講都係比較睇淡佢噶啦。咁而佢期間嚟講咧，啊曾經反彈到93，我相信好多啊日本嘅淡即係日元嘅淡倉咧，其實都已經喺佢上即係喺啊七八月之間嗰個反彈潮咧，啊曾已經係劏即係已經全部鋸曬噶啦。 嗯。 啊，咁所以佢走翻上嚟呢個位咧，其實咧就係意料中事，只不過就係睇你。能唔能够守到，即系可唔可以守得云开见月明啦？讲真句，咁你讲真啊，如果个日本嘅政府猛咁喺度啊印银纸，即系印银纸，亦都有一个超低息嚟讲，咁你日本纸唔跌咧，就系唔正常嘅。咁、哦、只不过就系话跌到某个幅度 啦。我见啦，哼哼你对眼喐啦、啊，真系成日喺度等紧啲日本纸跌啦。 日本纸会升咗一轮，呢排好似又跌翻啲啊嘛。咁其实系咪个 reform 都系，即系有个。节奏都系，即系啲人一路咕噜咁上下，咁又会 嗱上个礼拜个啊 dollar yen 啦，即系美金对日本纸咧，就最高曾经去过10022嘅。咁其实啊一个原因咧就系、是、美国嗰个知识咧就弹咗上去，同嗰个日本纸咧日本息个距离咧就拉阔咗。 嗯 啊，咁而另外一个原因咧就因为啊美国或者啊西方国家攻打叙利亚咧。嘅機會係即係細咗啦，即係暫時嚟講，照仲唔會攻打住啦。啊，一定要聽候，即係美國國會復會9月9號復會之後又去發落啦。咁、嗯、變咗就係話人哋覺得就話暫時唔需要去避險啦。係啊，咁所以咧個日本紙咧係零零舍舍係偏弱嘅上個禮拜。咁但係啊都係去到100樓上嚟講咧，已經係有一個啊咩喺度啦，即係已經係有一個阻力喺度啦，即係個 dollar yen 嚟講。嗱、啊，咁其实嗱，如果我哋纯粹系计一个图表嚟讲啦，即系我哋所讲嘅技术分析啦。啊，如果大家睇翻嘅时候，比较长啲咧，我哋见到就系话，其实佢已经系破咗一个三角，系向上突破咗嘅。 嗯。 啊，咁理论上嚟讲咧，佢应该系继续会向上走，即系虽然佢上个礼拜系因为个啊美国个就业数据嘅原因，啊美国个知识化啊，即系回翻转头而去。亦都叫做有啲反彈啦，即係禮拜五收市嘅時候，咁去翻99邊啦。咁、啊、但係呢個可能會係一個即係 俾你趁低吸納個日本啊，即係趁高沽售個日本紙啦，或者趁低吸納個多啦 yen 嘅機會咯。即係我就覺得就係話，暫時嚟講咧，可以嚇啊，會有機會真係話再穿100，甚至乎去到咩102咧啊，會係一個比較大啲阻力，因為我哋都講過啦，呢個就唔係純粹唔係話技術因素啊，而係話一個陰謀論，因為咧。当佢上一次升上去100嘅时候呢，喺102呢係曾经有中资机构呢係大手买咗个多啦 yen 啊，结果係坐咗艇挨又挨咗差唔多1000啊，咁会唔会话即係去坐到而家，我相信佢即係大陆银行家有咁嘅啊实力㗎啦，即係呢啲咁嘅大陆机构啊，但问题就係话啊会唔会咁容易放生佢呢，即係所以我觉得就係话短期之内可能去到102呢 嗯、 啊，会有一个比较大嘅啊、大嘅阻力喺度啦，即系个多啦 yen。 你意思即系话喺102嗰个支持位有啲中资机构 系 买， 即系买咗多啦，买咗个美金沽咗个日元。 我即系沽咗之后买佢仲会跌。 系啦，冇错啦。 咁升翻转头输， 即系坐艇咧。不过 佢曾经输好多啊。咁其实汇市嚟讲咧，好多时都系咁噶啦。嗱，大家都记得中信太富啦， 真系犀利 啊！佢嗰阵时。个澳洲纸系升到88咁上下啦，如果我冇记错嘅时候，嗱、啊、升到上88，咁佢个 accumulator 喺嗰啲位接，咁结果就遇上金融风暴，落到去50几60嗰啲位，啊咁、结果佢就咩啦，即系宏志健就啊阴沟翻船啦，翻咗艇啦，啊咁但系如果佢系挨得过嗰个时间，即系如果个佢嗰个啊叫做杠杆比率唔系话真系咁大嘅话。而佢能夠捱過嗰個時期嘅話，我亦知道其後咧金融風暴之後，其實個澳洲紙咧係有一段時間曾經上過110添。如果佢能夠喺105至110嗰啲位嗰度先至慢慢平倉嘅話，話佢唔係咩啦，即係唔會唔單止唔會啊離開個中信太富啊，反而仲可能就真係做咗大功。 唔係呢啲都係鬥長命嘅喎，呢啲咁嘅嘢都係。 但其實如果好似係中信太富呢個情況咧，其實。因为其实佢哋最主要嗰时做个，因为中信太富其实佢模式有少少开始唔同，就系、是、我感觉佢系好多时好似系代国家出去买一啲海外嘅资源，即、 啊、 系譬如你话买好多 澳洲嘅澳矿啦， 系佢买好多系类似系矿产嘅问题啦，咁可能用一间因为佢始终系一间香港上市公司啦，可能用嗰个名义去买就冇咁敏感啊嘛。 嗯 咁但係我就覺得好奇怪，因為如果佢哋咁樣做咧，其實某程度上佢間公司都幾不務正業。因為其實如果你真係做一種商品嘅交易，就算我哋嗰時打工嗰時，公司譬如同啲外國公司做生意，都係用一啲唔同嘅貨幣去買咧，通常都係 buy forward 嘅啫嘛，即係話哦，今日係幾多錢就 lock 咗，即刻買落去嗰個本度，佢 less 翻 interest 俾你。但係而家佢嗰個情況就係佢落埋場去炒喎。 嗱，其实唔系去落场啊，其实可以讲系佢自己落场去炒 啊，只不过就系话输嘅时候咧，就将输嗰卷咧，即系将嗰啲 accumulator 咧就拨咗落公司嗰度。 系啦，咁即系我嗰时我哋做即系譬如我系打工嘅时候咧，譬如做车嗰啲咧都系啦。咁如果我哋真系炒外汇炒咁叻，不如公司就炒外汇算啦，唔好做生意啊。 即系似乎每间呢个跨国企业都有个炒房啊，或者一个炒卖嘅部门咁样噶。 佢未必一定系嗰个炒房嗰个系俾意见做生意嘅部门嘅啫，冇理由真系咁样去炒法。 嗱，其实咧就第一就系话大家当时咧都唔知道呢啲衍生工具，即系啲 accumulator 嘅风险嘅程度去到边， 唔知个毒性去到边啊！ 即系你变咗就系话，哇！到去到嗰啲位嘅时候，你每一日都要走去接，那个数量又唔细。啊，咁如果你接完之后日日系咁跌嘅时候咧，啊，咁你即系话。明知輸嘅，你都仲要中個頭埋去，因為大家簽咗合約啊嘛。嗱，咁呢樣嘢咧就係好大個問題啦。咁第二咧就係話，佢當時咧，據嗰陣時啲報紙啊嗰啲所講咧，嗱，佢係自己走去做嘅呢樣嘢，只不過就係話啊輸咗嘅時候咧， 就將 啲嘢撥曬落公司嗰度， 跌多幾次 啊。咁所以呢個先至係個問題嘅所在啊嘛。 即係國家食曬佢。 啊，系啦，系啦，咁我哋都唔好讲咁远啦，我哋讲翻咧，就上个礼拜其实个美金咧临尾跌翻落嚟咧，就系话咩啦？就系话讲就系个美国就业数据好似唔系几理想啊。当时美金仲喺出咗就业数据之前咧，美金仲系高位嘅啊。咁但系出完个就业数据之后咧，美金就散咗落去，散落去咁，其实我哋见亦都见到就系话，究竟散嘅幅度系咩咧？即系其实都唔系话太多啦，因为其实最主要嚟讲咧就系。 佢係咪已經完全改變咗市場對於聯儲局 tapering 即係退市減少買債嗰個觀感呢？啊，其實都唔啊，都未完全咁，或者呢樣嘢咧，我哋可以喺下一節講一講。 系啦，咁啊，由於啦嚇，咁啊，間間啲跨國企業啦，你講過都，似乎咧都係靠呢個咁嘅資本咧去賺取更多嘅資源，就唔係靠做實業嘅。 哦，即係世界不務正業啊！ 係咁都話開始好似有少少扭曲噶啦。咁咧下一節咧，我哋當然咧會啊預測下未來一周嗰、那個啊嗰、那個咁嘅匯市嘅情況啦。 好，陣間見。 啊，好，繼續啦，翻嚟啦，第二節經匯天下啦。咁啊，安東尼當然啦，繼續會預測下今個星期嗰、那個啊。匯市嘅走勢，咁當然啦，我啦，大衛杜比同埋亨利，咁啊做呢啲學習者啦嚇，咁啊作計錄市究竟啊有咩可以 希望我哋 鬼嘅價位啦嚇咁樣。 嗱，其實咧，我哋上一節嚟講，我哋就應該係回顧翻究竟上個禮拜個 level， 即係個 suggest 咧啊，即係建議嘅波幅究竟準與唔準啦咁。 係 啊，咁或者上次冇做到，我哋今次做翻啦。 好啊。 咁其实上一个礼拜嚟讲呢，就最准嚟讲呢，就应该系个 Euro 㗎啦，因为嗰、那个啊、个欧元呢啊，我哋 suggest 嘅 level 呢就系话咩啦，啊 ,133.20 到13080啦，啊咁、而最低嚟讲呢就13104，系相差20点咁上下啫。 係。 咁、而上高嚟讲呢就去到13227，咁但唔好唔记得就我哋曾经讲过呢就系、是、啊 ,133.20 呢其实我系俾多咗佢，因为我哋认为个阻力呢就系13240嘅。 是 1.3240嘅，咁而上个礼拜亦都因为个 Euro 系零零舍舍弱嘅关系咧，咁佢真系喺未上到13240啦，啊，即系从未挑战过嗰个阻力，嗱、啊，咁呢个系比较准啦，咁而其他嗰啲咧就啊嗱、那个 Dollar Yen 嚟讲咧，我哋估计嘅波幅咧就系9740到9960， 系啦。 啊，结果咧就系、是、下低嚟讲咧就系9811啦，就相差600几，即系70点啦。啊，咁而上高嚟讲咧就10022，咁亦都系相差六啊二点，即系话将嗰个搬咗上去少少啦。 即系 shift 咗上去。 但系如果以呢个波幅嚟讲咧，其实亦都叫做合格啦。因为点解咧？因为啊，第一佢唔过100点。 嗯。 啊，咁如果你喺高位，你真系有沽到嘅话咧，啊，咁其实啊，到咗收市嘅时候，你发觉系都系有个 profit 喺度嘅，即系账面上。 嗯，啊，咁去到最低位仲 咁，亦都咩啦？亦都我哋亦都估唔到就是說，就系话啊，即系我哋做上个礼拜做完节目之后，啊，奥巴马就会即系讲话，即系叙利亚嗰、那个即系 嗰个 交由国会嘅决定啊，啊，亦都唔知道原来中国嘅数据系可以出得咁好啊，即系啊，亦都唔知道嗰个美国嗰个知识系会有即系咁快就已经可以 touch 到3厘、啊，咁所以其实对于呢一样，对于上个礼拜 suggest 嗰个日本纸个 level 嚟讲咧，都叫做 OK， 即系我觉得都可以合格嘅。咁啊，而个英镑嚟讲咧就高，我系 suggest 咧就系话1532到15580啦，咁而结果出嚟咧就15490到15680。啊，咁呢一樣嘢咧，就最主要嚟講就係話，真係個交叉盤嗰度比較強啲。咁而美啊英國咧，上個禮拜出嘅數據咧，即係嗰個製造業同服務業嚟講咧，都係零零舍舍比嗰個歐洲啊，或者係比歐洲咁多個國家咧，都係零零舍舍強嘅。而市場亦都開始有聲音咧，就係、是、覺得啊，雖然英倫銀行上個禮拜啊議息完之後，仍然係維持得即係維持個低息啦。咁但係呢，市場認為就係以佢個經濟條件嚟講呢，佢會有好大機會呢就快過歐元區加息，因為而家估計呢就可能喺2015年，即係後年嘅第一季呢，英倫銀行已經係會有機會加息㗎啦。咁、所以英鎊係比較強啲。至於其他商品貨幣嚟講，我上個禮拜都已經講啦，就係話即係比較難預測啲，咁亦都好老實講，就係話中國嘅數據啊，同埋其他即系啊交叉盘嘅拆仓，而令到呢啲商品货币啊转翻强嗰个波幅嚟讲咧，就比我意料中系比较意外少少。咁但系我哋亦都讲过啦，即系嗰个澳洲纸同埋纽纸咧，亦都好大机会系喺啊纽西即系新西兰嗰个毒奶粉事件之后已经见底嘅。咁所以其实佢反弹咧，亦都唔意外。咁啊，澳洲紙嚟講咧，佢亦都未真係話升到上去零點九三五零 即係我哋認為嗰個重要嘅阻力位。所以暫時嚟講，我覺得就係話，如果喺92樓上咧，大家仍然係可以考慮一下睇下睇咩位咧，嚇、啊、嘗試一下就去估。即係我覺得啊，澳洲紙同埋紐紙咧。啊、都不会说真的有太大的上升空间，即是除非去突破位，如果不是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些位其实都可以尝试一下、啊、试沽的、啊。反而个加拿大即是加纸来讲呢，我知道上个礼拜那个、啊、油价、啊、收在110元美金楼上，即是那个纽约期油、啊、那也都是因为那个、啊、叙利亚的战事的原因，那而令到个加纸也变强，而本身加拿大出嗰個就業數據亦都唔差，即係相比起美國嚟講，啊咁所以個加指亦都係比較偏強少少啦。咁啊個 range 嚟講咧就104.80到106.40，咁結果嚟講咧下低嚟講103.81到105嘅六十，好似將個龍門咧就擺歪咗少少咁。 嗯，嚇、啊、又 shift 咗啲啦 嚇。啊，冇錯啦。咁但係我哋即係都要接受嘅，因為有好多時咧就係話匯市係。有好多影響嘅因素，即係千變萬化嘅。咁、啊、第一就係話我哋 set 個 range 嘅時候，我哋要參考上個禮拜嘅 range 同埋收市價啦。啊，咁第二咧就係話睇下今個禮拜有啲乜嘢係足以影響到匯價啦。啊，咁第三但有啲嘢我係測唔到咧，就係話幾時嗰啲交叉盤啊嗰啲係會拆倉咧。咁呢啲唔係我哋可以控制的。 即係佢匯市嗰啲咁嘅，我哋啲 range 都係啲我哋可以既定嘅資訊嚇，所得到可以預測嘅。 啊，咁當然即係呢啲 range 嚟講，我哋都係俾大家參考啦。咁亦都唔可以百分百咧，就話一定係準確嘅。 即係我哋唔係神啦，如果我哋係神嘅咧，已經係 咁冇嘅。我哋只不過係盡力啦。咁嗱，講唔好即係上個禮拜檢討完啦。咁或者講翻今個禮拜啦。咁嗱，最主要嚟講咧，就係出咗美國出咗就業數據之後咧，確實係比預期差嘅。咁佢失業率咧就由 7.4% 跌翻落去 7.3%、 嗯 啊、表面睇係幾好，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咧，就因為係有太多人咧、啊、即係越嚟越多人咧，就因為揾工揾到冇心機啦，即係揾極都揾唔到，而退出個勞動市場、啊嗯、所以就令到佢失業率降，咁所以佢嗰個 participation rate 咧，就即係嗰個參與率，你係跌到落去咧，就三十五個月嘅新低啊，應該係啊，定35年新低。 即係並不代表佢嗰個真正嗰個失業率咧係真係下降咗，只不過 佢跌到 工作嗰啲 落63.2%，即係話你100個勞動人口只有63.2%嘅人咧。啊，系真系有咁嘅意欲，即系 愿意工作， 系啦，愿意去工作。嗯、啊，咁呢下 即个 base 个基数系细咗嘅。 系啊，咁所以啊，个数字嚟讲，失业率跌咧，就唔代表话嗰个美国就业市场系好啦。咁而我哋睇翻就系话，大家都睇住个浪翻 payroll 啦，即系非农业嘅新增职位啦，系16.9万咧，就比预期嘅180,000少啦。啊，更加令到市场失望咧，就系话。去對上兩個月咧，都係往下修定咗嘅。咁譬如話七月嘅時候咧，佢就由188,000咧就調低到去172,000啊。咁而六月嗰個咧就係由16,200咧就調低到104,000，即係兩個月咧 total 唔見咗70,000幾嘅職位嘅，即係修定之後。 咁都幾犀利嘅喎。 係啊，咁所以市場嚟講， 即係修定與呢、這個第一版本可以相差咁遠。 係啊。其實因為最嗱每一次我哋個浪翻 payroll 個數字咧，都係一個估計數字，就唔係一個實嘅。咁其實一般嚟講咧，就係話下個月咧就會修定翻今個月同上個月嘅數字，再下個月咧就修定上個月同今個月嘅數字。啊，咁呢個數字咧，亦都唔係話真，所以今個月嘅數字咧，亦都唔係咁準確。咁而八月嘅數字咧，點即係七月嘅數字點解會修訂咁多呢？其實就有兩個原因，就因為呢就嗰個美國嘅車廠通常喺夏季嘅時候呢佢都會關門嘅。啊，咁變咗就係話有好多人呢就會暫時性失業。 seasonal 啊，經濟學教科書講個季節性失業。 係啦。咁所以其實嗰個數字嚟講，你就算係九月嘅數字，即係八月嘅數字嚟講呢，都會有機會再向下修訂嘅，嗱咁但系八月嚟讲，通常嚟讲咧，就可能啲车厂八月尾嘅时候就已经开翻啊，九月嘅时候开始重新投产啊咁所以咧嗰、那个八月嗰个数字咧嚟讲咧，喺过往嚟讲咧都系向上修订嘅机会大过向下。 咁呢樣就大家可以放心少少啦。 但安東尼啊，其實咧，依個前晚啦，即係香港時間星期五晚啦，我哋就知道美國就業數據啊，最新就業數據。咁裏面提到咧，儘管個 picture 張圖畫就唔係好好睇啊，咁啊呢個升幅咧冇預期中咁大，但係如果我將佢分開咧 ，break down 咗咧，就睇到咧，佢製造業咧就增加嘅就業人數咧係多咗啲嘅喎。 其实呢我哋除睇个数字嚟讲呢好多嘢我哋都知道就係魔鬼在细节中。 是。 我哋唔能够睇个表面数字。咁表面数字嚟讲 ,169 其实系咪真系咁差呢又唔系喎因为如果相比起对上三个月个 average 是148嚟讲呢其实佢已经系高过 average 㗎啦。咁就算系过去半年个平均即系每个月嚟讲呢都系160,000佢亦都系高过过去半年个平均数。咁所以呢就好似望落就好似唔系真系咁差。咁仲有一样嘢呢就係话佢有好多職业嚟讲呢佢嗰个 quality 呢我讲返就係个質嗰方面呢佢有好多新增嘅職位呢都係属于 part time 或者係属于即係嗰个收入比较低嘅。 即兼职性质。 冇错啦。 低收入職业。 係啦咁譬如话好似嗰个零售最多嘅呢就係零售业啦就增加咗44,000啦。嗰个医疗保即係医疗保健嗰个 health 嗰个 setter 啦就多咗33,000啦。咁而专业嗰度多23,000啦而嗰个餐饮业啦即係 bar and restaurant 嗰度呢就多21,000。咁其实呢啲叫做低收入嘅行业啦其实已经系占咗差唔多80-90%嗰个新增嘅职位。咁而佢仲有一样嘢大家要留意呢就话佢嗰个做 part time 嗰啲呢其实而家美国有成800多万人呢係做 part time 嘅。咁而比起譬如话八月个数字比七月个数字呢係做 part time 嘅人呢係多咗 1.1%。咁所以如果以 quality 嚟讲呢即係无论个量我哋可以接受个質嗰方面呢其实係比我哋个表面个数字呢係差嘅。 我就冇详细睇过呢份报告啦吓，亦都可能系冇呢个一个数据，我都好想知道嘅。咁到底出嚟做呢个 part time 嘅兼职嘅人咧，佢哋系咪一家之主先？系咪支柱嚟先？如果系支柱咧，就大镬啦。如果只系副手嚟嘅啫，譬如话系老公咧就做呢个全职嘅，老婆出去咧做下 part time 嘅咧，可能嘅影响就冇咁大。但我哋冇办法知道嘅呢啲啊。如果一家之主只系得份咧。part time job 咧，咁都嘅几咧轻嘅喎。 其实点解会 part time job 多咗咁多咧？最主要嚟讲系奥巴马咧去推行嗰个保健医疗即系强迫雇主要帮啲雇员买咧， 反对声音好大喎。 系啊，咁变咗咧就话好多美国嘅企业咧，佢都唔再愿意，因为嗰个成本太贵。咁变咗就话佢唔愿意设立一啲全职嘅职位。反而呢就是用一啲 part time 嘅形式去请人。咁甚至乎而家我哋见到就係美国有好多大学生出到嚟呢佢哋都係搵唔到个全职职位嘅。咁好多都系要走去即係有工都打住先啦、part time 就 part time 啦咁。何况即係如果以美国英国澳洲呢啲咁嘅地方佢哋就算做 part time 嚟讲佢哋个最低工时呢比起香港呢都仲係高好多咁所以都唔使 即係最低工资呀 最低工资呢已经等我哋夫妻入工啦。 因为讲开讲呢就话嗰、那个即係奥巴马啦奥巴马总统啦喺香港呢我睇一般人对印象都係比较好嘅几好嘅。但事实上喺美国呢就唔係一定嘅。我認识我朋友啦佢都係即係香港移民过去美国啦咁开即係做中小企嘅。话喺我旧年见到佢话闹到奥巴马好紧要嘅，因为最唔中意奥巴马嗰样嘢咧，就个医疗改革，令到佢哋啲中小企咧个负担就好重，佢话真系顶唔顺，所以我咧即系当时佢未到11月啦，未投票啊，佢话我会投俾罗姆尼啊，我哋觉得奥巴马即系好好啦，即系系代表咗即系点讲啊，能够反映中 人嘅啦。呢啲嘢都系你睇我好，我睇你好嘅啫。咁啊，等睇翻啦。咁今个礼拜嗰个汇市嗰个又点样？ 其实今个礼拜汇市嚟讲咧，我哋都仲系要留心一样嘢咧，就系话联储局下个礼拜，即系礼拜二、礼拜三咧。佢哋議息嘅時候嗰個會唔會話真係落實有個 tapering 喺度呢咁即係大家都睇住呢一樣嘢。咁上個禮拜五嗰、那個就業數據呢雖然係出得好似冇預期咁理想咁但係市場呢仍然係好多即係主流意見呢都認為就係話聯儲局呢就應該 都係會做呢個退市嘅行動。 嗯， 只不過呢就可能會輕手少少。你譬如話好似有一個叫做地方銀行 Kansas 啦 ,Kansas City 啦薩爾斯城啊。佢嗰個Fed Governor 呢即係地方聯儲銀行行長啦叫做。咁佢上個禮拜五亦都講呢就係話預期呢就可能喺嗰、那個買國債同埋買嗰個 MBS 按揭抵押證券嗰度呢可能就各打50大板先啦唔好打100大板咁重住啦即係每樣減100先啦咁而家我哋知道就係話美國每聯儲局每一個月呢都買850億嘅國債同 MBS 嘅嗰當中有450億嘅國債400億係 MBS 咁可能就係話下去9月即係9月17、18號呢兩日議息之後呢佢可能就會落實呢就係話先將嗰個850億嘅規模呢減到或者減到來700億啊或者係750億啊咁上下即係每樣減100先啊咁即係開始逐步循序漸進啦咁 即係唔係做外科手術可能係做一啲物理治療啊食下啲藥先 係啦冇錯啦因為你做一個聯儲局呢亦都唔能夠冇信用嘅咁但係我係要知道就係話你伯南克喺5月嘅時候已經講就會 tapering 啦開始考慮 tapering 嘅時候啦開始考慮退市嘅時候啦咁你唔能夠唔做㗎嘛。問題就係話你5月你講嘅時候美國個經濟可能仲係欣欣向榮即係而家比起嗰陣時候可能已經有轉弱嘅趨勢。咁但係你已經係即係話已經出到口嘅時候如果你真係推到去11、12月先至再走去做呢一樣嘢嘅時候第一時間方面可能太遲。咁第二呢亦都顯示就係話你好似可能嗰個信用嗰方面呢係會受到打擊。咁呢樣嘢呢就係話喺今個禮拜個匯市嗰度呢仲係會繼續影響到個美金嘅走勢。當然第一個影響到美金走勢呢嘅因素呢就一定係9月9號美國國會復會之後究竟會唔會通過授權奧巴馬對嗰個敘利亞採取軍事行動呢 即係聽日喇喎。 冇錯啦。咁呢樣嘢就大家都要睇住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呢就係話個美息嗰度即係美國喺今個禮拜亦都會拍埋3年、10年同30年嘅長債。咁會唔會話股市真係要避一避將啲資金套即係推入去個債市嗰度令到佢個拍賣嗰度反應好少少呢咁如果你譬如話真係有出現咁嘅情況嘅話呢咁你個債呢就可能會高而個債息係低即係債息跌嘅時候呢就會對於個美元嘅表現呢可能會有少少嘅影響咁至於數據嗰方面呢就其實今個禮拜最主要嗰、那個最即係最有重要性嘅數據其實係要等到禮拜四、禮拜五啦禮拜四我哋一路都睇住就係個 jobless claim 啦即係新一周嗰個申領失業金人口啦咁而禮拜五呢就有一個 retail sales 啦即係有個零售銷售啦咁我知道就係美國有 70% 嘅 GDP 呢個經濟產值呢都係嚟自嗰個消費嘅咁、那個retail sales 即係零售銷售有冇轉弱到呢或者呢樣嘢對於嗰個美金嚟講呢亦都會有一個影響啦咁但係我期望呢就話今個禮拜唔會話真係話好似上個禮拜咁即係咁波動啦、那個匯市嚟講咁或者我講一講每一隻 currency 個 range 啦即係我自己度咗。 forecast 係點樣啦 個 euro 嚟講呢就我預測應該就係話13050下低上高呢就係13280咁我仍然相信呢就係話13240呢係一個比較重要嘅阻力。咁而個 yen 方面呢我睇亦都會有機會試返上個禮拜個高位嘅即係100嘅22咁我 suggest 個 ring 呢就係話下低係9840。上高呢就10040。英镑呢係偏强少少嘅因为无论喺经济或者係嗰个加息条件方面呢英国都係占先少少。所以我觉得就係下低嚟讲呢就15.45应该有个支持喺度㗎啦。上高嚟讲呢可能会试15680咁但係我相信就算係上到15680呢都唔会跳得太远因为15680到15720呢四十点呢其实係一个比较重要嘅阻力区。 15680 系啦， 咁而個瑞郎嚟講都係跟住個 Euro 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就個 range 呢就係話 0.9260 到 0.9450 啊，呢190點個波幅我相信都應該差唔多㗎啦。咁、啊、再講返啲商品貨幣啦，咁上個禮拜嚟講呢就明顯偏強啦，咁但係我亦都覺得就係話上高亦再升嘅空間亦都唔會太大㗎啦。咁、那個澳洲指呢，我估计个 range 系 0.9040, 上高呢就系 0.9250。 嗯。 个楼指呢个 range 系 0.7850 到 0.8050。200点嘅波幅呢我諗都差唔多啦，即系无谓比咁阔啦。咁、而嗰个加元嚟讲呢佢都系比较偏强少少，咁但系我觉得 1.0350 呢就应该系一个比较重要啲嘅支持，咁而上高嚟讲咧就系 1.0540，咁希望今个礼拜个 range 啊，比个水准系会比上个礼拜更加好咯。 Accuracy 系冇错，点都系啦。咁因为咧汇市受个政治因素影响都好大，但系当然啦，同嗰个相对股市嚟讲咧，股市嗰个 fluctuation 咧系上下波幅咧系超过可以系超过 100% 嘅咁啊，所以點解匯市呢係相對嚟講係一個 fair 啲嘅遊戲嘅。咁下一節呢咁講到啦，澳洲指我哋講咗啦，都係相對地強啦咁樣。咁下一節我哋可能講下其實點解會咁強呢，會唔會同個大選有關呢，咁同埋呢呢個新加坡好似成為對取代日本成為咗點講 下亞洲 嘅一個係啦嘅外匯嘅 交 投量啦咁樣。咁下一節我哋返嚟再講下。好，翻嚟第三节啦，咁录音室继续有大卫啦，杜比啊，亨利同埋安通嚟嘅，咁啱都讲咗啦，个澳洲指点解上个礼拜强咗，可能同我呢个大选系有关系，即系琴日就已经投咗票啦，但系仲未知道结果啊，不过都睇嚟都系陆生都系唔系太得噶啦， 太苦啦， 系啦， 嗱其实咧前两日睇报纸咧已经有报道咧就系话工党即系陆克文嘅工党咧，个赔率系十点几 percent， 唔系即系十点几倍嘅，咁而嗰个自由党咧，即系而家在野嘅自由党咧，佢嗰个赔率咧系1.0几倍嘅，即系澳洲嘅博彩公司可以开出咁嘅盘口嚟讲咧，其实已经话俾你听，咁边个赢边个输，咁甚至乎咧。就亦都有報道咧，就講就係澳洲嘅博彩公司咧，已經向買咗自由黨嗰啲投注者咧，開始向佢哋派彩添。咁如果以嗰個民調嚟講，其實應該唔係差太遠啫，應該好似唔知48-52啫，即係工黨落後都係幾個百分點。 咁或者聽眾就唔係太了解啦。澳洲其實咧個國會咧就行呢個內閣制嘅，咁咧就呢個咁嘅國會就係、是、一選嗰個咧就叫做澳洲聯邦大選啦，咁啊第44屆嚟嘅。咁其實咧就而家嗰個陸克文啱嗰個陸生咧就係、是、陸克文啦，就係、是、帶領嗰個就澳洲工黨，亦搞到咧澳洲啲人工咧點解咧就全部飛曬上去就係、是、呢個黨啦咁樣。咁挑戰嗰個咧就叫艾伯特，咁啊帶領呢個自由黨啊，同埋呢個國家黨呢個聯盟啦，咁其實就嗰個制度啊咁樣行呢個比例代表制嘅。 其實個澳洲指強，我相信同嗰個大選應該唔係話真係咩啦， 反而唔係咁大。 反而個影響唔係話真係咁大咯。最主要原因咧可能就係話，如果你話有啲影響嚟講咧，就係、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咁個經濟已經耷咗咁耐啦。咁如果換一換新面目，即係好似美國奧巴馬嗰陣時上場咁一個 change 咁一個字咧咁可能會俾澳洲嘅經濟咧帶嚟一啲咁嘅新嘅氣象啊，咁所以令到個澳洲指咧就表現可能會稍為好少少咯。咁但係佢上個禮拜0.0044突出嚟講咧，我相信個原因都係同中國嘅經濟有關，因為其實而家澳洲嘅經濟咧真係太過依賴中國個經濟， 即係行業嗰個比較窄，大部分嘅行業都係靠出口去。 係啊，我係知道就係話中國嗰個對於資源嘅需求嚟講啦。不嬲嚟讲就係话澳洲即係成为咗澳洲最大嘅贸易伙伴。 係啦，咁讲开啦，我有个朋友早几个月返嚟香港啦，澳洲嗰边返嚟香港。咁佢出嚟食餐饭倾下偈呢，佢提到呢而家澳洲人人都讲要搏杀呢就去西澳洲。咁点解西澳洲呢 ?Western Australia 呢，因为嗰度矿产多， 從前嘅荒蕪之地。咁由悉尼嗰頭咧揸車去呢個西澳洲咧，即係由呢個東岸揸去西岸咧，要揸五日嘅。好多人咧就想圓佢哋嘅美夢咧，就揸次，但係都話頂唔順嘅。 係好正路啊！因為其實我諗澳洲佢有樣嘢幾特別，就係、是、如果你冇講而家啦，譬如你講十年前或者十幾年前，其實你感覺澳洲嗰個經濟係其實佢主要可能係做下旅遊業啊，做下農業啊。做下嗰啲種植業咁樣咯，咁同埋我感覺澳洲佢本身嗰個 infrastructure， 即係佢本身嗰度 基建， 佢唔係特別發達嘅。你見佢發展咗地方，全部都係沿住個海邊。咁你如果你有去過澳洲旅行咧，有譬如我有一次都好幾年前去咧，譬如你喺悉尼落去 Melbourne 咁計啦，咁你要揸車啦。咁、但係你會夜晚黑咧，你會見到譬如你六七點鐘你泊低個車，可能入油或者去洗手間。或者食啲嘢咧，你會見到其實澳洲好興係點樣咧？佢有一個叫做澳洲郵政，即係佢嗰個 post 係咪 Royal Postal 我唔好記得。你見佢通常夜晚黑六七點鐘咧，佢有啲大嘅貨車咧運住嗰啲郵件咧，係兩隻四廿尺櫃嘅，可以裝四廿尺櫃嘅貨車係運郵件嘅。咁之後其實佢某個程度上，我感覺澳洲佢陸路個交通咧，即係譬如我估火車往嗰啲，佢唔係特別發達。咁同埋我仲會記得我嗰時喺國外做嘢嗰時候咧，咁嗰個時係應該係都十年八年前。咁嗰時就開始係國內嗰啲人咧去澳洲啊買啲牛翻嚟，跟住去喺國內養生產牛奶， 即係活牛。 活牛嚇，咁跟住發現啲咁好大鑊，咁諗住因為可以睇到噶嘛，即係你澳洲啲牛，譬如我一日可以生產，我舉個例啦，譬如可能一百升或者點樣啦 ，OK。咁啊翻到大陸之後生產唔到咁多。咁原來發現我係食嗰啲嘢唔啱食，咁最後咧就要去我咁啊去澳洲買飼料翻去啦。咁我哋成日覺得我嗰時有朋友喺度做，咁你覺得我買飼料咁啊，都係澳洲我去周圍都係農場，可能都係 centralize 個地方去生產嘅嘛。咁但係原來唔係嘅，原來澳洲係可能每個省啊每個市啊自己個地方生產咧，去供翻去自己當地用嘅，就唔會有 centralize 個地方做完之後運俾大家。 佢冇一個好大嘅國際貿易嘅 concept。 係啊，咁變咗佢，我睇呢樣嘢就係，譬如你話西澳洲真係嗰時即係 荒蕪之地， 冇諗冇，咁嗰時去澳洲，去到最遠去到珀斯都夠遠啦啩，我估。 啊，珀斯就喺西澳洲啦。 咁但係你話如果再去生產賣礦賣剩，我諗係近呢十年八年咯，咁真係 都係中國因素。 我咁真 係話，真係完全中國因素咯。嗱，俾啲數字大家睇睇啦，就係話嗱喺。喺2005年嘅时候呢资源占即係我资源当然係包括大嗰啲矿产嗰啲啦占澳洲嘅出口呢只不过係应该係50%而家已经去到70%。 哇。 咁而制造业嗰个占个出口嚟讲呢係 25% 嘅。咁你諗下一个国家有乜可能嗰个矿产係会即係多个大个制造业嘅呢 即係被剝削咁样。 因为如果你当好似如果你当澳洲第一个已经发展中国国家呢佢嗰个出口嗰个成分改变得咁犀利呢即係除非你自己有天然资源咁你好难咁样去住。 就係天然资源丰富。各位如果想知道呢有关呢西澳洲点解咁发呢就睇返我哋经会天下喺 Facebook 个网啦就引述咗呢转载咗呢 BBC 有篇文章详细分析点解西澳洲而家咁发达嘅。 咁仲有喎你澳洲嘅矿产呢佢所请嘅澳洲工人呢係占佢嗰个劳动人口嘅 10%。 係。 咁其实同制造业呢係叮当码头喎大家都 10%。 但係占嗰个创汇能力呢就相差好远啦。个资源呢资源出口呢为国家创用大陆嘅即係中国大陆嘅术语就係创汇能力。係强过呢个制造业好多。 我觉得澳洲佢如果有一个优点可能去做矿产出口特别如果佢个最大个贸易伙伴系中国呢咁第一件事就佢我嗰日听我个客同我讲过呢其实澳洲有两个好处。第一佢個港口好深即係一好大吨位嘅船呢因為而家好似最大嗰兩隻 深廣闊嘅 最大嗰兩隻都係中國做都係去拍去西澳洲。咁變咗佢每一次去拍一個岸拍埋去跟住可以運去走呢就可以運到個量好犀利。咁其實佢你見中國去譬如佢出去買啲天然資源都唔係近呢幾年嘅事㗎你成日聽佢話去南美洲啊嗰啲地方去買。咁但係如果你去南美洲或者啲比較落後的地方其實有幾樣嘢係特別要留意就係第一 運費貴， 那個礦產喺邊度先？咁最好係個礦產喺海邊啦。 咁但正常唔會㗎嘛。咁如果你個礦山唔係近海邊嘅話，咁就你交通有幾方便，因為你要起條路去，係24小時運作，一到啲車出出入運落去船度㗎。第三日你個港口開拍幾大嘅船落去。咁我諗澳洲佢嘅優勢就可能第一，佢啲嘢都係一個發展咗嘅國家啦，有啱咗技術水平啦。第二，咁佢個真係可以拍啲好大嘅船埋去。同埋第三，我諗佢喺澳洲運去大陸咧，個時間斷估咯。 嗱，你講得啱啦。你如果講到南美洲、拉丁美洲咧，佢咧就介乎兩個大洋之間，一個咧就太平洋近中國嘅，另外一個大西洋。如果你阿根廷嗰邊巴西嗰邊咧運去中國大陸咧，亦都相當遙遠嘅道啦。 要經條 巴拿馬運河，係美國控制嘅巴拿馬運河，所以中國而家中國咧就據報啊，根據傳媒報道係打算整另外一條自資 嘅 整條 非常重要的基地啊，睇高達都知道呢個巴拿馬海軍基地啊。 咁啊，整另外一條運河咧，就穿越咧太平洋同埋大西洋嘅。 嗯，其实如果在十年前来讲呢，澳洲的制造业和矿产业呢，大家所占的 GDP 呢都是 10% 而已。但十年后今日来讲呢，已经是两个已经差好远了。你个矿产业来讲呢，占澳洲的 GDP 呢是已经是翻了一番，即是 20%。反而呢，澳制造业占它的 GDP 呢是萎缩了，是由 10% 呢跌了来 7%。 其实制造业的香港见到澳洲制造的即工业产品啦，我就不是做生意人士，我只是行下街同打工仔，一般打工仔入出而作。就日日儀式嘅啫。如果你想見到澳洲產品有部分咧，就係、是、汽車。澳洲出產嘅呢個 Ford Falcon 咧，曾經喺香港係用過嘅。 我成日起的士啊嘛。 係啦。咁仲有二十幾年警車啊，嗰啲 saloon 美國叫 station wagon 旅行車式嘅警車咧，係用澳洲嘅澳洲嘅 Ford Falcon。仲有的士咧，係有用過呢個澳洲嘅 Ford Falcon。 因為如果你講澳洲咧，我估如果我哋喺香港識澳洲嘅公司咧，咁澳洲咁幾大嘅製造業就係頭先阿杜比講做汽車啦。因為澳洲佢有生產汽車，即係好多車廠，譬如 Ford 啊、GM 啊、Toyota 佢哋都有喺嗰邊設廠。咁另外我咁澳洲我哋識咪 Qantas 咯，間航空公司咯，之前阿爸公噶嘛。 哦，咁咁都唔係啫。如果你話非製造業嘅話咧，文化產業咧、文化事業啦嚇、啊，香港有澳洲嘅呢、這個呢、這個書店叫 Dimox。 係啦，咁、另外澳洲你譬如你而家都 咁農產品當然好多啦。 早幾年我喺邊度咯？如果你喺又去灣仔，咁灣仔咧隔離咧個消防局。嗰時隔離咧，佢就澳洲嗰個商務部咧租咗個地鋪噶嘛，推廣佢嗰啲產品嘅。 新西蘭嗰度，新西蘭， 新西蘭， 新西蘭。 咁、澳洲我諗而家多人食咪食嗰啲咩蜜糖嗰啲咯， 蜜糖啊、奶粉啊。 你講緊文化咧，杜比你講緊文化咧，你知唔知喺澳洲嚟講咧？教育是澳洲的第四大的产业。 哇，咁犀利，即是说通街都是留学生。 即是其实有好多亚洲啊的学生，即是你都知道，就是说除了去美国、英国、加拿大啊，咁其实澳洲去澳洲的留学生呢个数量是应该不比加拿大少 的。澳洲多的，因为其实譬如我自己冇出去读过书，我见我啲同学譬如去读书呢澳洲啦，咁澳洲多啲咩人去讀呢？如果早十年八年前話，澳洲咪多香港人啦， 係啊， 另外多馬來西亞人嘅，其實，因為馬來西亞特別係多馬來西亞嗰啲華人去讀啊，因為原來馬來西亞 馬拉華僑 即係馬拉，如果你係華人嘅話咧，原來喺當地考大學係有啲難度 嘅， 係 啊，好難入嘅，相當難入。 咁可能近呢十年八載，我有時係翻國內咧，我見有啲我哋喺廣東嗰邊啲朋友咧，係去送啲仔女出去讀書，都會揀澳洲。 因为最主要嚟讲就话天啊，即系天气好啦，你唔介意个澳洲纸太过贵嘅话，咁其实澳洲系一个 唔怕肉痛嘅话， 一个几好嘅读书地方嚟嘅。 佢英语系国家啦，咁仲有咧，佢比较系除咗系民主或者法治国家之外，比较 liberal 嘅。喺創作產業方面做得唔差嘅，即係依個咁細嘅國家嚟講。 澳洲因為如果你話去讀書咧，如果去過澳洲旅行嗰啲咧，譬如通常如果你去澳洲咁啊，夜晚上機咯，12:00，咁去到嗰邊咪大概，因為佢哋快3個鐘頭噶嘛，咁應該去到嗰邊係大概朝頭早6-7點，即係基本上就冇，其實佢有時差嘅。 咁但係你瞓一晚就已經到。咁同埋澳洲嗰時香港啲學生比較鍾意去澳洲讀書呢，我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因為澳洲係其中一個地方係俾你做 part time。 哦，仲有30年前係免費。 係 居留你要申請啦，就唔係自 動。當然啦，而家好多香港學生同台灣學生都好鍾意去 working holiday 嘅。 不過無論如何呢，就一個國家如果你太過偏重於一兩個setter 嘅經濟嘅太過偏重嘅話咧，對個經濟都唔係好事。 即係香港都個情況好似噶，我哋太偏重呢個自由行啦。 係啊，所以我見到就係話，如果你譬如話澳洲嚟講，我係表面落望來啊，澳洲似蒸蒸日上，即係咁升咁啊，但係對於澳洲嚟講咧，係一個好大嘅負擔咯。啊，咁而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話你澳洲嗰個，如果你個經濟真係好嘅話咧，點解澳洲央行喺2011年到而家要百度減息，而到而家嚟講都仲係未減完呢？即係個市場仲係認為咁，其實就係話佢個經濟其實喺工黨嘅領導之下呢，其實唔係話真係表面咁風光咯。雖然亦都太過注，即係太過側重喺嗰個礦業嗰度，對於中國嗰個經濟呢亦都係太過側，即係太過依賴， 亦都係不斷咁樣增加社會福利。 咁所以我相信呢一樣嘢亦都係話工黨在今次选举里面好大机会失利的原因之一咯。 冇噶啦，个绿生冇噶啦，应该系睇而家嗰个趋势嚟讲吓。 大卫嗱，讲完即系讲到澳洲啦，咪讲下澳洲咧，呢个西北边有个小国家吓，因为今日我哋想倾下噶。 系冇错，就系、是、呢、這个当然啦，即系当年日军好想占据嘅新加坡啦，新加坡 上占领咗 当然呢个新加坡都系发奋图强啊，而家就成为呢个外汇嘅一哥喎就喺亚洲区 嗱，其实大家谂都谂唔到嘅，因为当初我哋嗰阵时入行嘅时候咧，应该系上世纪80年代初咁上下啦嗰陣時，新加坡同香港咧都仲有一段距離嘅。咁你同日本嚟講更加咩啦？更加差得遠啦。因為嗰陣時嚟講，倫敦就係咩噶啦？喺外匯市場、喺金融嗰方面咧，就一定避祖噶啦。咁而紐約咧就一定係第二大噶啦。咁跟住第三大咧就一定係日本。咁嗰陣時喺日本、新加坡嘅排名喺邊咧，真係唔知道，就同香港都有段距離。咁但係咧，经过咗呢一啲二三十年嘅变更之后呢，啱啱最新嗰个国际清算银行出嚟嘅报告呢，原来新加坡呢爬埋日本头，已经去个交投量嚟讲呢， 就3830 已经坐咗第三把交椅啦。当然第一把交椅呢都仲系咩啦，总都仲系伦敦，第二把交椅呢就系纽约。但第三呢已经是新加坡。 咁安东尼会不会同呢个天时地利人和有关系呢？ 其实同政府嘅政策啦，咁第一就係话日本嗰方面你知道就话日本嘅经济真係话得得都几紧要啦，即係过去呢20-30年嚟讲。咁第二呢就係话新加坡嘅政府呢，佢係好鼓励你譬如话将嗰个即系啲金融机构或者银行咧，就将佢嗰个亚洲嘅基地咧搬去新加坡，去俾好多嘅优惠佢。所以其实咧，当初我入行嘅时候咧，好多个基地咧，因为香港通讯啊各方面发达咧，即系除咗日本之后咧，就应该系香港嘅。咁但系咧，香港咧喺呢一方面而家真系已经跌咗落第五大，去嗰个交投量嚟讲咧，其实同嗰个已经系俾日本同埋新加坡抛嚟嘅， 即系讲讲嗰个世界五大嗰个交投量嗰个比重啦。 系啦，冇错啦。咁你日本 边几种货币啊？讲讲。 日本嚟讲，佢都仲系咩咧？即系虽然佢系第四，咁其实佢都系啱啱俾新加坡爬头嘅啫。咁 新加坡就5.7%占个市场占有率。 系啦，咁嗰个日本都系5.6%啦。 系啦， 香港啊4.1%，即系其实已经如果以亚洲三大经济咧嚟讲咧，叫做咩金融中心啦， 系啦， 咁其实香港系落后咗好多咯。 咁我估好多朋友都好想知道啦，佢咧就亚洲 number one 啦，一哥啦，新加坡就外汇交易中心嘅 number one 啦。咁啊，边啲货币啊最交易得多咧？嗱，当然我哋知道啦，美金一定行第一嘅。咁第二咧， 而家嚟讲咧，就以前嚟，因为以前嚟讲咧。个马克同埋个 yen 呢大家都已经系叫做咩啦，喺个外汇市场嗰个第二第三，咁何况而家你根本成个欧元区已经集中晒啲法国法郎马克 啊，或者即係其他嘅歐元嘅，係啦，意大利里拉嗰啲全部都已經係將佢聚集咗嘅時候，咁所以歐元排第二位咧，其實亦都唔奇嘅。咁、嗯、而日本紙同埋嗰個英鎊咧，都仲係喺第三同第四位。 嗯，咁第五咧？ 第五應該係應該就係咩啦？應該就係澳洲紙啊嘛。 係啦，澳洲紙。 本來澳洲紙嘅流量就唔係大嘅，因為澳洲本身咧係一個好細嘅經濟體嘅啫，人口都係2,200-2,300萬 到啦，同台灣一樣係啦。 其實澳洲紙嚟講咧，就香港嘅人就中意吹啲啦，因為最啊香港同日本都比較中意吹嗰個澳洲紙，最主要嚟講就係話，最主要嚟講就係話嗰個息口嘅問題啊，因為香港同埋啊日本咧好多都係追息者，即係。 好色 系啦，冇错，好色之徒。 嗯， 啊，咁变咗就系好多人都中意去买埋个澳洲纸，即系买下个澳洲纸咧，就要嚟收下息。嗱，咁但系实际上嚟讲咧，即系你除咗啊美金、Euro、Yen、英镑同澳洲纸之外咧，后边嗰啲其实啊个排名方面咧，其实已经大家都已经唔系咁重视啦。咁但系今次咧出到嚟嗰个数，即系国际清算银行个数字咧。啊、反而有啲嘢係值得注意嘅，就係話，不過墨西哥披索咧上到第八位，而我哋祖國嘅人民幣咧、啊，居然打入十大，一個唔係真真正正國際貨幣嘅， 即係流通嘅貨幣， 冇、啊、錯啦，咁都可以入到前十名，咁可以想象而，即係可想而知，我哋嗰個人民幣嗰日後如果真係可以流通嘅時候咧，嗱、啊，嗰、那個影響力係會有幾大咯？ 即人民幣咧，其實咧已經係喺香港流通已經超越咗呢個港幣嘅啦。 啊，其實咧嗰個墨西哥披索點解可以啊仲犀利過人民幣？即係犀利過人民幣都唔奇，因為人民幣唔係流通貨幣。咁但係點解佢即係墨西哥？我知道唔係南美洲嚟講唔係最大嘅經濟體系。即係如果南美洲經濟體系最大嘅應該係巴西。 啊，金磚五國成員之一。 唔係咯，反而雷亞爾係不入前十名喎。究竟點解咧？ 我使黑錢啊！即係三條隧道啊！會聽會溝嗰個美國㗎嘛？ 我咧就唔係 FBI， 咁我唔知道係咪使黑錢咁犀利。 聽講咧，墨西哥啲黑幫係擁有潛艇啦，同埋咧係一隊軍隊咁樣樣。 非常之咧武裝到牙齒嘅，咁但系咧嗱，有一個大前提就係咧，二十幾年前咧就北美自由貿易區啊呢樣嘢，即係所謂北美自由貿易區就美加加呢個墨西哥嘅，咁啊馬上咧就好多美國工廠啦，甚至加拿大嘅製造業咧搬咗來墨西哥，令到佢經濟就興旺嘅，咁好多人有嘢做啦嚇。咁啊，我哋知道咧，做生意最叻嗰个坐喺呢度嗰个咧，咁梗系啊，阿亨利啦，啊，你又点睇咧？啊， 所以嗰啱啱唔系，即系头先你讲我都觉得奇怪，咁点解佢嗰啲货币会吹得咁犀利咧？我谂系北美自由贸易区咯。咁而家啱啱睇嗰个资料就系，净系美国同加拿大，佢占即系加拿大对佢出口啊，等于佢个 GDP 50%。 哇！边度对边度出口啊？ 即系 加拿大同美加埋美国对。墨西哥出口， 墨西哥出口比就系呢两个地方嘅， 系、 已经系佢个 GDP 嘅50%。 啊， 咁啊，另外进口嘅45%。咁因为墨西哥，我记得应该系系其实好多工厂系搬咗落去嗰度生产啲嘢嘅。 嗯， 咁变咗可能佢，因为你美国同加拿大都系一个比较大嘅经济体啦，同埋都系一个发展咗嘅国家啦。 即系人工贵啦， 系咯，咁其实咁贵咪搬去墨西哥做咯。咁、但系佢做得嗰啲嘢都可能系我知系做汽车一定有噶啦。 仲有好多呢個成衣， 係成衣製品、都會係。 總之要人手做 labor intensive 勞工密集嘅嘢咧，都搬曬落去墨西哥。啊，咁你即係嗱，呢個新加坡啦，就亞洲 number one 啦。咁啊，同新加坡咧，其實都係嗰個地緣政治好有關係嘅。 咁新加坡嗰陣時，如果你阿安東尼頭先都講，我記得我啱啱出嚟打工嗰陣時候咧，咁啊啲大公司咧，通常咧喺亞洲區嘅佈局咧會點樣咧？就會有三個 office 嘅，通常咁啊，南亞區個 office 咧就一定喺新加坡。咁、北亞區嘅市場咧就係、喺香港啦。個 market 嗰、個 head 即係嗰個總部就喺香港。 一個就東京。 咁第三個咧 一定係喺日本嘅啦。因為日本佢不嬲，所有外資公司都覺得日本係一個 separate 嘅 market 嚟，就算日本自己都唔當自己係亞洲嚟，基本亞洲一個國家嚟。 即係脱亞就入咗歐噶啦， 入歐噶啦， 就複雜預吉啦。嗱，日本紙10,000 yen 咧，嗰個公仔頭咧就叫複雜預吉，就係呢個日本啟蒙大師，係19世紀末嘅人物嚟嘅。 因為我記得我十幾年前去過新加坡一次，嗰次出差咧，公司佢哋係做生產汽車。 咁我嗰時佢就覺得好奇怪，因為間公司佢係生產私家車同埋貨車嘅。咁但係佢喺新加坡 office 零零四四咧有間房咧係喺度做外匯交收嘅喎。所以我就唔明係咪因為嗰時特登係用新加坡做一個做一個點去招呼曬全個亞洲區個市場。咁、但係而家你問題就係而家因為而家回歸咗啦嘛，同埋其實你好多大公司個總部都唔會設喺香港噶，即係如果你用地緣去睇咧，其實而家最方便，如果你係做國外生意咧，其實你個總部應該設喺上海，因為上海飛去全包括香港在內，你飛去邊個地方都係最近。香港就香港就一定唔係噶啦，而家咁變咗你話會唔會咁樣影響到香港佢嗰個表現都會差咗咧？咁我真係。 咁冇嘅，你一隻貨幣，你究竟會唔會約嚟講咧？就即係除咗同你個貿易有關，亦都同你個經濟規模一定有一個關係。如果唔係嘅話，都唔會話即係我哋一般嚟講，如果我炒外匯嚟講咧，係七大貨幣嘛，就係、是、Euro、Yen、磅、瑞士、瑞士法郎啊，跟住就三大商品貨幣就係澳洲、新西蘭同埋嗰個加紙。咁其實好正常嚟講咧，就係、是、話你撇開第一嘅美金唔計啦，咁其實我哋所吹嘅七大主要貨幣嚟講咧，都喺前十名嘅，只不過就係話新西蘭就跌咗落第十，而俾個墨西哥披索同埋人民幣改咗去頭，咁我相信就係話可能係咩啦，即係新西蘭始終個貿易都係蝕底啲，咁而人民幣嚟講，即係叫做咩啦，即係叫做而家開始。逐步開放嘅時候，咁個需求係真係好大咯。咁而墨西哥嚟講，可能就真係學你哋話齋啦，就係話好多去嗰個貿易方面嚟講，叫做好蓬勃。 即係新加坡已經成為人民幣第二大嘅即係海外離岸中心咁樣噶啦、 中國政府完全睇到新加坡嘅重要性。 咁睇下香港嘅政府究竟會唔會咩啦？即係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呢個政府就樣樣都萬人一步，即係應該做嘅唔做。咁你好似嗰個債唔好話外匯啦，你債市都係啦，你都係後知後覺啦，而家先至開始發行啲政府，即係雖然你係冇咁嘅需要，咁但係其實如果你係要扶植香港成為一個繼續成為一個金融中心嚟講啦，你好似四隻腳兩隻腳跛咗一隻咁，四條腿又唔見咗幾多條， 但係冇商品嘅，原本幾年即係債務權時都有啲唔知咩伊斯蘭債券嘅，又唔知去邊度啦。 係啊，所以其實我覺得就話香港，如果你真係要繼續維持你嗰個即係東南亞金融中心嘅地位，你真係想同日本同埋嗰個新加坡大家爭一日長短嘅話。你都系应该即系无论外汇啊、债市啊各方面咧，其实政府系应该做多啲。 系冇错，即系股民都系啦，就唔好净系炒股票啦，再炒A 股同埋 B 股啦咁当然咧都留意一下呢个外汇市场啦，即系起码都比较fair 啲嘅trading 啊嘛。 咁我哋经汇天下咧个节目时间始终都系有限嘅，咁啊，但各位咧想进一步咧睇下啲分析啦，关于汇市嘅分析或者世界各地宏观经济嘅分析系点咧？想喺我哋 Facebook 嗰個群組裏面，咁我哋咧亦都有啲好友將啲有份量嘅文章係上載咗嘅，大家可以睇啦。 係，同埋我哋有啲特別嘅消息或者係啲好特別嘅指示咧，都會喺嗰度公布嘅 同埋匯價嘅預測嗰啲 forecast 啊點啊，大家可以睇。 好， 如果節目咧聽一次唔夠，仲可以咧上去 Facebook 嗰度慢慢睇，慢慢。係， 冇錯。咁啊，當然啦，賣廣告賣完啦，咁今集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咁咧就下個星期我哋再報導有關嘅。汇市的消息，好， 再见， 好，再见。